狮子妈妈。狮子可厉害了，什么动物都怕它，它是森林里的大王呢。可是咱们人有办法叫狮子变得很听话。本来嘛，牛啊、马啊、狗啊也是野兽，咱们人把它们逮住养起来，过了许多许多年，它们的脾气就改了，会耕地，会拉车，会开门。狮子也是这样。奥地利有个叫娇伊的阿姨，会饲养狮子，人家都叫她狮子妈妈。娇伊常到森林里去，一住好久。她对动物的脾气很熟悉，爱吃什么，怎样睡觉，什么时候生小娃娃，她全知道。一天，娇伊在一个山洞里捉到三只刚生下来的小狮子，只有小狗那么大。娇伊把小狮子搂在怀里带回家去，把两只送给动物园，最小的一只留着自己抚养。这头小狮子是母的，它长得很漂亮，金黄金黄的毛，圆溜溜的眼睛，娇伊可喜欢它了。有时抱着它一起睡觉，它爱吃骆驼肉，娇伊就把新鲜的骆驼肉切成一块一块喂给它吃。娇伊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艾尔莎。艾尔莎两岁的时候已经长成一只大狮子了，它很老实，很听话。有时候娇伊带它到邻居家去玩，这可把邻居的孩子吓坏了，羊呀牛呀更吓得趴在地上，爬都爬不起来。后来那些孩子觉得艾尔莎很和气，也不去咬小牛小羊，就不怕它了，有时还来逗它玩呢。艾尔莎和她的娇伊妈妈可亲了，娇伊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，娇伊和邻居在一起喝茶，她就蜷曲着身子在娇伊的脚旁边打瞌睡。后来娇伊想让艾尔莎回到森林里去找他自己的爸爸妈妈，可是艾尔莎从来没有捉过小动物，也不会捉小动物，这可怎么行呢？艾尔莎回到森林里去，不是要饿死吗？于是娇伊就让艾尔莎学习捕捉小动物的本领。每天早上，她把艾尔莎带到森林里去，捉了几只小兔子来，放在艾尔莎面前，让她自己去抓来吃。可是艾尔莎把眼睛眯着，看也不看一眼，小兔子跑了她也不在乎。娇伊还是耐心地训练她。过了好些日子，艾尔莎终于学会自己捉小动物吃了。一天，娇伊让艾尔莎回森林去了。分别的时候，娇伊和艾尔莎心里都很难过，他们紧紧地抱在一起。过了很久很久，艾尔莎才离开娇伊向森林走去。走了一段路，又回过头来看看把她抚养长大的娇伊妈妈。艾尔莎走了，娇伊常常惦记着她。一天夜里，娇伊梦见艾尔莎回到她的身边，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。醒来一看，哪有艾尔莎呀？唉，艾尔莎回森林去了，恐怕已经把她这个妈妈忘掉了。艾尔莎把娇伊妈妈忘了吗？才不呢。过了一年，有一天，娇伊正在逗着小老虎、小豹子玩，突然闯进了一头大狮子。仔细一瞧，啊，原来就是她天天想念的艾尔莎。艾尔莎回来看望娇伊妈妈了，她后面跟着三只小狮子，都是她的孩子，他们来看望娇伊外婆了。娇伊心里有多高兴啊，她摸摸艾尔莎说，我的艾尔莎，你真是我的好女儿呀，现在你也做妈妈了， 当初我把你抱回家的时候，比你的孩子还小呢。艾尔莎不会说人话，心里明白着呢。她一动不动地紧紧地靠在娇伊的身边。娇伊拿出很多很多骆驼肉，请艾尔莎和她的三个孩子吃。艾尔莎很久很久没尝到骆驼肉了，她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吃饱以后，她把三头小狮子留给娇伊，自己回森林里去了。她走几步，回头看看娇伊，她真舍不得离开她的娇伊妈妈呀。娇伊把三头小狮子养大了，也让他们回到森林里去找他的妈妈艾尔莎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